也有尽头，最怕那疯狂的梦里偶尔伏笔着消失，记忆过期以后再继续，却早已无法回忆，最怕那疯狂的梦里还留恋过去的

光影里，我来到了一座城市，在小的光影里，没光的时候光明，闪耀的时候退出，仿佛是一座不会孤单的城市，仿佛它走过街道留下迷人的香气，在我还没有在乎你一般的漂亮，看有人在哭泣，永恒一样美丽。黎明消失在梦里，孩子长成 早已慌